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无极限地带》，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。咁继续有我哋嘅嘉宾 Ashana， 系大家好， 系啊，咁 Ashana 同我咧继续讲翻我哋上个星期讲得好兴奋，但又唔系好 productive 嘅一个题目，就系、是、旅行的意义。今次系第，我谂系上中下啩，我都唔知啊。点 解 你当佢第二？因为我哋点解唔 productive 啊？productive 嘅意思就系根据我嘅头脑咧嘅规划咧，我哋应该要讲晒嗰几张纸嘅嘢，但系其实咧、我哋只系讲咗第一张纸第一部分嘅一啲事情，因为我嘅头脑就觉得我唔 productive 啦。 我因为印象里面，其实我哋讲咗一个最重要嘅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我点、用乜嘢意识形态去创造我哋嘅经验咯，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，同埋我哋点样可以善用我哋每一个机会去做一啲祝福去同人分享咯，咁呢个亦都我觉得系重要嘅， 系啊 系啊，咁同埋点样可以面对恐惧而选择可以随遇而安， 相信呢、這个都系好紧要 嘅、 啊。其实所以其实系好重要的，但系我个脑就同我讲话你唔 productive。 啊，因为我哋有好多嘢想讲，好多嘢想分享咁。 系啊，我谂你当呢集系我都唔知道，当佢第二集先啦。 好啊。 咁继续讲翻就系上，我记得上个礼拜咧，头先阿 Shana 头先就讲到。佢喺咩都唔知嘅情况下上咗架火车啦，咁 recap 翻少少啦，咁就个当地人咧就同佢安排咗好多嘢嘅。而作为香港人咧，我有少少反思嘅，经过一个礼拜，其实就系话、人哋讲你就信噶啦，你唔惊佢困你啊？你嗰阵你仲系一个妙龄女子嘅， 多谢先。哎我谂旅行真系令到我系少咗戒心嘅，虽然我觉得系有即系我都会做翻一啲应该要做一啲嘅安全守则啦。咁但系我好相信我自己嘅直觉嘅，我好相信我同嗰人相处嗰阵时，嗰个人俾到我感觉系点样。咁亦都我好相信上天系有上天嘅安排。咁所以喺。当我觉得好安，即系同埋我相信，当我好安稳嘅时候，我亦都会令到我个经验系一个安稳嘅经验。因为我都试过有啲情况底下，其实系好惊噶，我真系可能惊到震晒，第二日都仲系四只脚喺度，唔系四只 脚， 两只 脚， 两只手喺度震晒咁样。但系。即系结果就系当我喺啲咁惊嘅情况底下，我仍然即系尽我能力去选择，我相信上天有个好嘅安排嘅。我尽量放心，尽量睇好嘅一面嗰时咧，结果系完全同我最初嘅担心系唔同。 嗯，你真系讲得啱，因为其实譬如好多时我哋会搭船搭车噶嘛，咁、尤其我譬如我今次会搭好多船嘅，我搭成五六程船，咁就系、是，但系有一个经验就要分享咧，就系、是、话。哇，真系大喎！我去嗰度咧，其实系最西北嘅英国最西北嘅地方，其实对住北海嘅，个浪系好大嘅。咁当然我冇预期到咧，咩都冇咧，云浪雨咩都冇准备噶。咁、就搭咗嗰只船咧就去啦。嗰、那个行程系差唔多三个钟。咁、当你头半个钟就好舒服之后咧，发现咧就变咗上咗海盗船啦。 咁好玩， 好玩啊！呢个海盗船咧系个几钟头嘅海盗船，即系你平常可能你话啊，我哋出去。钓物鱼可能就系坐你半个钟 ，OK 啦，顶得住。但系点知嗰个几钟头，两个钟就差唔多两个钟嘅海头船，哇，真系想死啊！跟住系不我呕啦，呕完之后咧，亦都冇嘢再呕啦。跟住坐又唔系，瞓又唔系，企又唔系，点样都唔得，系好晕啊！喺嗰一刻就话，究竟我死得未咧？跟系你要记住着船咧，好似双鱼星号咁大，但系佢都可以咁浪啊！你想可想而知个浪系几咁大？咁跟住就系好似你咁讲啦，我唯有系相信，即系我就 call 晒所有嘅灵性导师啊、angel 啊、天使啊、大天使咩都好，喂唔该出晒嚟救下我啦！我净系想舒服啲嘅啫。 系喺呢度都想提一提、就是，就系即系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嘅，只要我哋请佢哋帮我哋嘅话咧，其实佢哋好愿意帮我哋，好容易守护我哋。即系但系如果我哋唔邀请佢哋，佢哋又唔可以干涉我哋，因为我哋有选择嘅自由。 系啊，我一路都唔记得，我只系开头头诀咧系活在恐惧、唉，究竟几时搞掂啊？几时震完？即系一个抗拒嘅心态、你 resist 嘛，你越 resist 啲嘢就会。 最 precise 嘅啦嘛，即系你越抗拒啲嘢就会继续延伸落去啦。我就系抱住一个抗拒嘅心态，搞掂未啊，震完未啊？咁但系最后嗰刻就醒觉啦，我要 call 帮手，真系顶唔顺。咁突然间个脑就转化咗啦，就会话。白花油，跟住即刻咧， 原来 搞笑 呢、這个重点就 系重点就系白花油啦。当我呕，我用香薰啊，乜鬼啊，都唔得，瞓喺度又唔得，瞓都瞓唔到。跟住直情系就系白花油，跟住我一闻白花油咧，我即刻就系真系即系同时间，我相信啊灵性导师啊天使所有嘢都系 work 紧嘅，即系做紧嘢噶啦。当我要求帮助嗰阵时，咁就我即刻觉得个人平稳咗啦。即刻系瞓得到，即系瞓得到，因为如果你咁大浪，你个人瞓唔到咧，你就真系会好辛苦 咯。不过你令我谂联想起一啲经验都好好，因为又喺呢个灵性道路上面，有时会。有啲位又会走咗去一个极端，就系乜嘢都要有一个好灵性嘅解释啊，一个好灵性嘅方法去解决啦。咁但系其实有啲嘢其实系好简单、好实在嘅。咁我记得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喺两个唔同嘅能量治疗中心做嘢啦。咁其中有一个能量，即系有一段时间就会系即系喺嗰个状态，就系乜嘢都要有个灵性嘅解释解同埋一个解决方法。咁有一次电脑用唔到个公司嘅电脑，咁我哋就喺度疑神疑鬼啦。咁跟住有个同事就行过就话个掣松咗嘛。 系啊， 咁就系咁简单嘅啫， 将啲简单嘢复杂化啫嘛。咁点知白花油系真系救咗我条命咯？咁跟住即刻瞓着咗，瞓当我瞓醒嗰阵时已经风平浪静啦。咁即系其实系讲紧第一就系话你有问题就要识得 call 帮手啦。第二就系、是。放轻松咯， 系啊系啊， 呢个系好紧要噶， 同埋唔好将啲嘢复杂化， 同埋唔好将啲嘢复杂化咯。即系譬如我搭船又搭车嘅情况之后咧，通常咧前一日咧好多时咧，尤其前一日咧，我本来要搭嗰个船咧，前一日咧就话停航嘅，因为咧太大风啦。但系当我搭嗰日咧就好太阳嘅。咁其实咧，如果根据我哋香港人一贯嘅做法咧，就会好担心啦。我哋系咪要拟定另外一个航道去行呢件事咧？ 系 咪要转我哋嘅转我哋嘅方向咧？用另外一个方法咧？因为前一日咧其实停咗船噶嘛。咁但系今次我选择唔会嘅，冇问题，即系由佢啦。好似何你话斋，就系啲嘢自己会搞掂噶啦。 系啊， 跟住第二日咪好天都冇，完全冇问题。 系啊，系啊。不过即系喺我一个人上路途上面咧，其实都遇到呢啲情况。我亦都系因为咁，我好中意一个人上路。咁因为成日都你会遇到一啲情况，就系话好似啲嘢。做错决定啊，啲嘢唔系好顺利发生啊。但当你每一次遇到呢啲情况，我系咪可能荡失路咁先算？只要你个注意力唔摆喺错同埋迷失啊，或者系恐惧嗰度咧，自责啊嗰样嘢，你只系摆喺系一个机会，我可以体会到啲我原本冇安排会体会嘅嘢，我可以喺呢个机会里面可以揾到啲咩嘢。特别嘅地方或者值得我欣赏嘅地方，有啲咩美丽嘅嘢可以发生呢？咁你就会即係令个成件事丰盛咗。其实喺人生路上面都好多选择系冇真係错定啱，即係每一个选择都会带俾你一个体验，每一个体验里面都会有啲嘢系好嘅，有啲嘢可能冇咁好。但係你唔愿意去放怀去做一个选择嘅时候，你嗰个体验就会局限咗，咁同埋你冇办法有好多嘢，有时我就系荡失路嗰时先发现，哇，原来咁靓噶，原来咁精彩噶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好多时系你系唔知点解预定嘅计划系有落差啦， 系啊系啊，同埋有时就系唔愿意即系将改。顺其自然接受呢、這个需要嘅改变咯。有时就系话我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安排呢啲嘢，咁如果唔可以照常发生，咁我就好唔开心。咁已经系浪费咗一个机会，基本上 系啊。其实所以系拥抱每一刻咯，尤其旅行里边我哋有更加充裕嘅时间，应该咁讲，即系有一个空间去俾我哋去拥抱生命上嘅无常咯。其实呢个系好紧要啊。 系啊，系啊，旅行其实真系同生命系真系息息相关。那个反思，那个反应。 吓，咁其实嗱，譬如我哋上集讲过啦，我哋有 calling 去某一啲嘅地点去旅行啦。咁好多听众都会问翻我转头啊，其实就究竟咩叫 calling 啊？ 你点为之我一定要去嗰个旅行啊？点为之我一定要去呢个地方啊？我点样界别呢样嘢系我乱咁谂出嚟啊？定系话系我真系有一个意义喺呢个旅程里边咧？ 我谂你提到有一个样一样嘢就系、是。因为当你有个 calling 嘅时候，唔系你谂，系你突然间有一刻有一个，即系我喺我身上就系一个好清晰嘅直觉嚟嘅。咁、那个所谓好清晰直觉，都唔系话清晰到话俾你听几时几时你去做啲咩去边度咁样。你只系知道突然间有，即系喺我身上会通常系分阶段，就系话我就系知道啊，我边一个嚟紧边一个月份我需要去旅行。咁、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嗰阵时咧，就会去某一嘅方向， 东南西北 系啊，咁然后跟住可能就系去跟住，即系好多嘢都唔清晰噶。咁但系问题系你嗰、那个感觉唔系你个脑话谂出嚟嘅，系一个令到你喺个心里面一种跃动嘅感觉嚟。咁你信定唔信咧？咁有时好多时我都唔知道究竟嗰、那个去嗰个旅行系会有啲咩事发生，有啲咩意义。咁可能我去到先至会知道，即系事后我检讨，我先至知道啊，原来我学识咗呢样嘢咁样。 即系都系一个相信嘅旅程。 绝对系一个相信，亦都。是一个自己疗愈的一个过程，因为很多时候在我自己过去过去咁十年八载之间的一些经验，就是很多时候我被指引带去的地方是帮我去疗愈一些过去的伤痛。 呢、这个都系，我都有呢个同感。咁其实即系譬如我有少少分享啦，譬如大概十几年前啦 ，anyway， 好耐之前啦，咁我有一个朋友在法国结婚的，咁其实唔知道我 calling 是我自己去第一次做自己的旅行啦，自己安排旅程，自己去，亦都冇人同行嘅，全程都是自己。可能嗰一刻其实都代表咗我一个 chapter， 生命里面有一个 chapter 其实要完啦，我要去转化，但我唔知㗎嘛，嗰时我咩都唔知㗎嘛，我淨係有个 calling， 就话我要自己去旅行，即係无论点样都好，嗰时其实财力上啊，金钱上所有嘢，其实你话系咪好充裕呢？唔系㗎，其实系都系慢慢紧啊，但系总之呢个 calling 就系要去旅行啦。即是要自己去旅行。 是啊，自己去旅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 好大的挑战，亦都是一个 calling。咁我自己拎住个 gift 就去旅行啦。我亦都唔识揸车，当然。咁即系都系搭公同交通工具。咁最后我系去咗边度呢？啊，我去咗捷克同波兰。咁但系我相信嗰度系有我一啲过去嘅细嘅记忆啦。咁系作为一个自己连结翻某部分嘅自己啦，情感上、精神上都系啦。但去完翻嚟之后，我个人咧就真系改变咗啦。即系我谂，相信听众都会有类似嘅经验，就系成个人，我系觉得自己变咗，一个转化。第一就系去重新去拥抱翻我自己嘅力量啊！即系以前我未去之前，可能我系畏首畏尾啊，对自己好冇信心啊，好多嘢都唔敢去做决定啊。但系喺个旅行之后咧，我就会发现原来我都可以啦。即系呢个对于每个人嚟讲，都系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咯，亦都改变咗我之后人生旅程上嘅路向啦、路径啦、选择啦，跟住就作出一系列嘅改变咯。即系好似揿咗个掣咁，对于我嚟讲，其实系一个好紧要嘅旅程啦。今日我可以好清楚咁同你讲翻啦，但系可能十几年前你问我，我都唔知道自己做过啲咩。 其实我都会有类似咁嘅经验咯，即系我谂我最初去旅行嗰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吓，点解唔系大坐团，即系大团去咁样嘅？点解唔系即系玩海盗，即系啲香蕉船啊嗰啲？咁但系即系由嗰个状态去到而家，我可以一个人只身上路去一啲我讲唔到个语言，唔识当地文字，亦都系去啲好山卡拉嘅地方，我都会觉得冇问题嘅，可以做得到嘅。咁样咁都系每一次都系顺应自然咁样去啦。咁但系即系中间都，我觉得即系好，我谂即系其实你话去旅行，我都喺我未正式开始踏上呢、這个灵性之旅，即系人生嘅灵性之旅之前嘅时候，都经历过好。有啲好多嘅旅行，其实都去咗啲好神圣嘅国家、啲地域咁样。 但系冇意识嘅。咁但系嗰时就系知，即系后而家睇翻咪知道我系联系翻嗰时系唔同部分嘅我啦。咁、但系当我开始第一次有意识，系俾我有个好大嘅内心呼唤去旅行嘅时候，好搞笑噶，系啊，系讲紧。我就知道啊，有某一个月份我要去旅行，咁啊，跟住咧，咁啱我公司就话，我哋做唔住啦，我哋要 推你一把， 要闩门啦，要咁我就话好啦，咁既然系咁，我就去旅行，咁但我冇钱嘅，咁好似你话斋系咪？咁啊，跟住咧就跟住我就谂就系讲吓，我冇钱过，咁点去？跟住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我家姐打电话嚟就话：，我有一啲嘅飞行旅里程里数系啦，我要今个月用晒嘅，你知唔知有冇人要用啊？咁我就即系梗系我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就去，跟住然后我就话俾听啊，我要想去呢度，去其实讲紧去泰国嘅啫。 咁样泰国都有好多好好嘅地方。 系啊，嗰程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程。咁样咧就去泰国嘅啫。咁然后咁我就上嗌去帮我 book 呢、这个呢、这个经济客位啦。咁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啊，冇晒咯，得翻呢个商务同埋头等咯。咁我第一个意识形态就系话，咁我唔去啦，即系因为好似冇呢个经济客位咁嘅。咁我就不如唔好去啦。我收咗条线之后，其实我剩翻落嚟，我留意到其实我系嗰时已经系做紧个治疗啫。你治疗我部分里面觉得我唔 worthy， 我 唔值得嘅。 哦，系啦。咁我就后屘打翻电话俾我家姐就，咁我一程商务，一程头等啦。咁都系去曼谷啫。咁但系去到曼谷。咁我就其实跟住都唔知去边嘅，我只系喺机场嗰度就静心落嚟，慢慢等个心话俾我听，去北边啦，定去南边咁样啫。咁结果我就去咗清迈，咁然后再清迈就去咗上咗山，去咗派。咁然后喺嗰一个礼拜里面，我每日都系吃喝玩乐做 time massage 嘅啦。咁然后翻嚟咧香港咧，咁我就话，咁我就吓，咁其实咁我个意义系咩咧？ 旅行嘅意义。 咁做咗啲咩？咁原来俾我学识嘅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有时唔系每一样嘢都要好严重嘅， 好扯地去。 系啦，你享受，你去俾自己一个机会去享受，你个过程系一个好紧要嘅一样嘢。 系享受周围嘅风景。 系啦，咁由嗰次开始咧。就慢慢就啲嘢难度就加，好似你玩游戏机咁样，啲难度就开始增加。咁去到后期嗰啲就比较有挑战性。 挑战性其实真系重新翻啫，即系我系咪要好有钱啦、啊，好有计划啦，咁先至叫做 calling 咧？其实我想同你大家讲翻咧，系相反嘅。 系我通常系好有 calling 嗰啲咧，系我最冇钱嘅先。 系exactly， 好有 calling 嗰啲咧，系最。充裕嘅时间。 是啊。 因为其实我想我哋都讲过，其实每一个危机或者问题困难，所谓困难 challenge 出现，就是我哋个转化嘅时候。 是啊，同埋系俾你去运用你选择嘅权利咯。我好多时候就会真系问我自己，如果嗰一个感觉唔系我自己作出嚟嘅，唔系我脑里面諗出嚟嘅，系真系发自我内心嘅一个好深层嘅一个呼唤嗰阵时候。唯一令到我唔上路嘅话，系因为我嘅恐惧、担心冇钱啦，担心个旅程一个人啦，各样系唯一系因为恐惧咧，我通常都会选择去做。但系当我选择咗去做嗰时咧，深敲咧，我就会突然间有一份工作，令到我有啱啱好有足够嘅钱就去咗嗰一程嘅旅行。 系啊，我都有相同嘅经验噶，因为就系、是。我好想去，但你问我列出100个理由点解我要去呢个地方，我系列唔到嘅。如果你真系列唔到咧，其实好坦白讲，90% 咧都系你自己心目中嘅呼唤呢、這个 calling 啦。因为如果你个头脑可以列出100个原因咧去呢个地方咧，咁其实就已经唔系真正要去嘅地方 啦。系啊，你个头脑开始分析嗰阵时候，你已经离开咗你个内心嗰个嘅接触。 系啊，所以其实系好紧要，就系话啊，点为之 calling 咧，就系咁。咁呢节嘅时间咧，又差唔多到啦。咁我系转头翻嚟咧，再继续讲埋落去我哋旅行嘅意义啊。